大家好，我是毓民，我现在要在这里宣布关于毓民在 MyRadio 的节目直播和重温的安排。在直播的部分，我的节目包括毓民踩场、毓民踢爆、毓民回客室，都会在我的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，亦都会在 MyRadio 的 Facebook 专业直播。新的加多一个就是 YouTube黄毓民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。大家睇完之后呢，可以喺呢度揿订阅，係咪咁呢，你就可以睇到毓民喺 MyRadio 嘅节目嘅直播。仲有毓民嘅 YouTube 频道，你可以睇到过去八年黄毓民喺立法会嘅发言全纪录，非常之精彩。记得要订阅毓民 YouTube 频道。 Hello， 又翻到嚟達人在線啦！嚇，我隔離嘅有個靚女咧，就係、是、 奶嘢師姐 Kiko 啦，冇錯啦。咁啊，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、是、吸仙氣喎。咁咩叫吸仙氣咧？咁我有個網友，佢話俾我聽，佢係一隻天上面嘅仙女，只不過咧落咗嚟凡間。咁咧就佢為咗打救佢嗰個朋友，咁所以咧就同佢孭咗好多嘢啊，同埋做咗好多好多嘢咧，嚇咁啊帶佢入教啊，又帶佢入去咩啊？咁我呢啲我唔清楚啦。咁啊，但係一出咗嚟咧就好玩嘅。咁啊走嚟同我哋講咧，就呢樣各樣咁啊。咁我就亦都同佢玩，即係大家係朋友嚟噶嘛，係咪？跟住我真係走去側邊去控下，去索下，索下。 今日佢索咗好多。咁樣㗎，走去索下人。 係啊，索下佢仙氣。咁就嗱，做一啲嘢，大家開心嘅嘢咪大家做咯，係咪？ 咁有冇仙氣啊？ 我覺唔到，我覺得係有一啲汗味咯，臭汗味啊，同埋有少少嗰啲咁嘅粉味咯，唔覺得有啲咩鮮味咯。你都同佢食過飯噶？ 冇 啊，你冇同佢食過飯啊？ 我冇啊， 有冇食過齋啊？ 荃灣有，荃灣上面有 啊，食過一次啦。咁嗱，就估論點都好啦。咁人哋佢講佢自己係點嘅，你咪跟翻佢講咯。有咩錯啫？係咪嚇？你做咩質疑佢啫？咁你又未做過神仙，你點知係神仙係咪咁啊？我就未死過，係咪？咁你點解質疑人哋唔係有仙氣啊？ 係 好啦，咁而家咧， 咁即係你都未索過神仙嗰陣除啦，即係話，因為你未死過。 係啦，我未真真正索過神仙，我都唔知道神仙係咩味道嘅。 係 咁，所以咧，咁佢話神仙個味道係咁嘅喎，咁我咪咁咯。 嗯 啊，好啦，咁你頭先你話俾我聽啦，你話我頭先就成日揾個掌咧，去同人哋過陽氣啊，或者吸人哋啲陽氣啊， 喺個吸人哋啲陰氣，係 啊，因為你手心對手心吸啦， 係 咪？好啦，我想問你，你話我有冇舐過鑊嘅？ 係啊， 你記唔記得啊？有一鑊係你自己親身經歷嘅嘢。嗱，我有一日七點鐘嚟嘅，唔係呢個係事實嚟噶嘛？嗱，你講話我七點鐘我就約咗你上去神壇， 嗯。 在分壇那裡就是去拿一些東西的。 嗯。 啊、好了，那你呢，我就約了你在巴士站我等的嘛。 是啊。 那我打電話給你，咦，為什麼還不在這裡呢？你就告訴我，高Sir，我現在不行啊。我問你這個問題，我現在坐在美心的門口，那張木凳那裡，是不是？石凳木凳，我不知道。我現在起不到身，暈啊，動啊。那我說有咩事啊？你自己上啦，咁樣係咪？咁你話我真係唔喐得啦，咁我咪走咗嚟個睇咩事啊？睇佢你成個人啊，青曬白曬，成身喺度震緊，係咪？ 因為我本身係一個好怕熱嘅人嚟嘅，我係手腳都係冰，好似雪條咁樣啊！嗰一刻， 咁跟住我咪叫攞個手板俾我哋咧。我一你一攞個手板出嚟，我揾隻手一掌一黐住你的手嗰時啊，我覺得你裏邊係冰嘅， 係啊， 好似即係入咗呢、這個。 好似喺 冰牢嗰啲， 好似喺个殓房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哎，你讲得，我真系我唔想讲嘅啫，系咪先？好似喺殓房里边摸条咸鱼咁嘅，咁冰嘅。咁我哎扑街啦。咁我话我都知道一样嘢，你必须要上神坛解决噶啦。 但系嗰刻我系喺对面马路咧，我已经感觉到系好头晕、好头痛，跟住系成身冇晒力。好抗拒，即係好似有 即係我哋想話，本來我哋約你去神壇嗰度噶嘛，咁你已經好抗拒上神壇嗰度係嘛？ 佢係令到我唔想上去，即係俾啲好唔舒服嘅感覺。咁我直情越行就越想嘔，就越嚟越暈。咁我咪見到有凳坐，我咪坐咗喺度咯。 嗱，咁樣嘅時候咧，咁我去摸咗你隻手之後，大家一貼個手心，哇！仆街啦，我覺得我都係解決唔到你嘅嘢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啲因為第一我功力係唔夠噶，第二喺咗街嗰度 做得乜鬼嘢啊？係咪？嚇咁嘅時候，我一定會上神壇。咁嗰時我突然之間記得起師傅教我一樣嘢，就喺你背脊嗰度用一個掌印。 嚇、 我哋嗰師傅叫我嗰個叫佛印啦、就一拍住你個背脊。我就將你嗰個陰靈啊嗰啲嘢咧，就會，但係我唔理得走噶噃。一拍住你背脊，咁你咪見住我，咪拍住你背脊喺我手，嚇！又到你個凳一拍住你，你就可以起身啦。起身之後，我就推住你啦。 哇！你簡直咧，好似係當我嗰啲囚犯咁樣咧。 係啊， 係夾到我實 一隻手啊，夾住你啫， 抽住我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因為點解要咩咧？因為我驚你癲啊！嗱，話俾人，如果出邊有陣時咧，有啲人係癲嘅咧。點啊？頂你棒啊！我話俾你聽，係三四個人係撳佢唔住嘅。因為我試過做過一個咧，就喺咗觀塘嗰度嘅，喺停車場個點啊。就有時同阿我哋求助四人組佢三個人一齊出去咯。 係 嚇，阿師太啊，阿子健同我一齊去啦。就喺個停車場嗰度點啦。我哋三個人係鬥佢唔起嘅。咁咧，阿師太咧就嗰陣時用咗另外一個法門，一搭住佢膊頭。跟住就用咗另外一句咒語，千斤罪嘅咒語，一戚就戚起佢啦。 哦， 系啦，咁嗰時佢就嚇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嗰啲咁嘅靈體一上身咧，佢力大無窮嘅，我力唔知喺邊度嚟啊，我都唔知啦。咁你個當日你嘅力就係咁啦，你係唔喐嘅。咁所以我就用嗰個師傅教我嗰、那個，就你咧係第三個人俾我試用嘅。 我直情係一路行都仲好暈，有啲想嘔。 係啦，咁你又知唔知道？我將我手心。貼咗你背脊之後， 我知噶， 你知，你梗係知啦，我都知。咁好咗，帶咗本來嗰度咧係五六分鐘嘅路程咧，我行咗成15分鐘先上到個神壇。一上到神壇就推你上，第一時間坐凳仔啦，係咪？但係一樣嘢就係搞掂佢，我大鑊啦，我反曬胃，我嘔啊！即係佢你身上嗰啲我唔知咩嘢嚟啦，入曬我度，我全部裏面啲架撐係散曬嘅。跟住我入去廁所嘔完之後就再出嚟，我都頂唔順啦。咁啊，輪到我排坐，我都坐凳仔咯。咁啊，好彩一樣嘢。 啲分金同味啊嘛， 分金同味係啊，分金同味啦。咁啊一樣。咁嗱，我老實講一樣嘢，我哋出嚟做又好，我學法又好，或者我讀書又好，或者咩，如果我唔去對住個市場，唔對住啲人去做去實習，我話俾你聽，我永世人唔會知嘅，唔會識嘅。我而家雖然係入教嘅那個時間係短，但我已經撞過好多個無數次嘅板，每撞一次板，我個人就會嗰、那個記憶就多一次咯。咁你呢次令到我嘔啊，令到乜嘢咧？我就發覺到一樣嘢， 不生難忘啊！ 係啊，不生難忘。因為點解？當你用頭先你問翻我啦，你過啲陽氣俾人嗰陣時候。咁你自己會唔會賴啊？會，佢勁過我，強過我，咪我賴嘢咯。好似你呢 唔係喎，但係你應該好勁喎，你將人哋個施工片壓咗落去大髀。 唔係啊，人哋個施工讓我咋，唔係我真係。 係啊。 佢施工同我玩，即係大家喺個神壇，我一又又嗰、那個。 哦，即係嗰啲叫切磋。 唔係切磋，因為一樣嘢，施工係同我玩嘅，點解同我玩呢？因為如果佢頂翻我轉頭，我驚頂傷我啊嘛。 哦。 我點會大力得過施工啫？ 咁啊 係。係咪先？嗰陣彈由我哋搬個神壇上去開缸做嘢，接日參花掛，我都有份去做噶嘛。 係。 抹地、捽抹台，咁但係我唔識啊嘛，我唔知道咁樣樣係乜嘢啊嘛。咁如果施工夾硬頂我嘅，我話俾你聽，我真係吐血㗎。 哦。 唔係啊，係真㗎，我會嘔血或者傷我內臟㗎。係。嗰啲氣場嚟啫嘛。是不是咁施工就避咗我咩？咁好啦，做后屘出一样话俾阿子健听，个专员佢敲卡星仔我咯。 梗系啦。 咁老实讲， 玩到咁大鱼。 哇！当头我唔知啊嘛，大佬。咁唔做我点知啫？ 系。 咁唯有出咗出边咪撞香咯。 系。 上三下五咯。 系，跟住慢慢跪啦，可以。 跪咯，三跪九叩啊，四梳年啦，做施工咯。 系。 跟住跪咗之后咧，跟住哇喂，阿子健啊！施工仲有冇怪我？超你咪自己就系文杯咯！喂，呢啲嘢我哋咩啊？咁样 即系连子健都唔睬你啦。 唔系啊，咁唔系佢一样嘅就即系你个镬系你自己咩嘅？咁你自己唔去试下啫。 系 咁我咪拿个圣杯啦。啊，施工有怪莫怪啊！唔好再怪我啊！佛门弟子乜乜乜啊！乜一定佢出嚟 饮杯， 一睇落去饮杯。嗰晚洗埋廁所啊，大佬， 好彩一出嚟就成杯，咁就冇事啦。你真系冇，因为点解我唔知啊嘛？事嗱，譬如咩？如果你啱啱学咗个新嘅武功，或者识咗一样嘢，你 系 咪好蠢蠢欲去试啊？去试下，我又去睇下咩啦？系咪啱啱啊？啱唔啱啊？个都系咁噶啦。 我会问一下安唔安全先嘅。 咁你问边个啊？我问你哋讲啊？你话安唔安全？ 即系问我师傅，就系木信师傅噶啦。 你点问啊？ 咪 WeChat 問佢咯 ，WeChat 問得佢蚊都瞓啦，有啲嘢唔使話咩噶嘛，咁啊，因為你同我唔同啊嘛，啊 你大膽好多， 因為 點解 我乜嘢我乜嘢嘢都係，即係其實一樣嘢咧，我做嘢咧，我成日都撞板，我成日都錯，我成日都衰，阿子健都話俾我話我噶啦，你。即係出去做求助咧，逢禮拜日我鑊鑊都有新嘢嘅，例如耍即係初時出道嗰陣時咧，阿子誒燒嗰條符佢喺樂園嗰度同佢結證，耍曬全屋咁樣，我話哦知道，咁啊攞啲符咪燒落去搞一路搞完咗之後，跟住喂你要落啲啊，即係如果係猛料咧，要落啲花字落去啊嘛，咪頂住佢入面，咁啊屌撩完花字跟住，咁啊耍一路耍一路練咒啦，好啦，咁老實講啦，我係即係好輕鬆啊咁嘅，又耍到人哋祖先，又耍到人地主，又俾人哋投訴。嗰啲靈體佢真係我師傅嗰度投訴啊，投訴我師公啊，話你個乜乜乜乜咁樣，即係呢啲小事啊，啊仲有好多啲蝦碌嘢咧嚇，係總之係好蝦碌嘅嘢啦，我唔講咁多啦，即係如果講得多咧，你哋知道原來我真係咁蠢嘅人都有嘅。 哦，不過你啱啱講開祖先地主咧， 係 其實我想問一下咧，即係。祖先同地主可唔可以拎上去神坛嘅咧？ 祖先嗰个祖先牌同埋地主牌，梗唔可以拎上神坛啦！拎上神坛做咩啊？ 因为我试过见过一个善信，佢想请走一啲神像嘅， 系 咁，但系佢拎埋祖先同地主咯。 嗱，嗰一餐嘢咧，嗰个善信咧，佢就话：我而家大神就係拜嗰、那個叫做地藏王菩薩啦，咁啊跟住咧佢就話咧拜咗之後咧拜咗咁多年衰咗咁多年啦，跟住佢話我而家唔想啦，我話點？如果你唔想，你唔將嗰、那個將嗰啲所有嗰啲神佛像啊，你咪拎曬翻嚟我哋個神壇嗰度，同你封咗佢之後，咁你咪掉曬咪得咯， 係 咪先？啊點鬼知咧？佢就帶埋佢個祖先牌同埋佢嗰個地主牌，喂大佬啊！呢啲你仲將個祖先帶入去墳廟都冇用噶嘛，係咪？神壇墳廟係冇用嘅，因為你祖先嘅時候，你買份祖先衣，即係拜祖先嗰啲衣咧，就話品俾佢哋聽。你喺我屋企冇訂啊，或者某個原因啦，唔可以再供奉你啦。咁啊，連埋個神主牌咪走去化咗佢咯。 但正常都唔會唔要噶嘛。 咁但係有啲人佢本嚟有個神樓啊，即係嗰個神櫃啦嚇，有三層咁啦嚇。咁而家佢因為或者某個原因咧。大裝修啊，或者個間屋俾個仔女啊結婚用啊，冇位啊，即係冇位嗰啲啊，咁你咪要清咗佢咯。或者係得個老人家拜嘅，得阿婆或者阿嫲拜嘅，咁阿嫲都走咗啦，阿婆走咗啦，咁佢嗰啲咁嘅仔女佢就唔係咁神心，咁我都可以清走佢啊嘛。咁你清走咪清咯。咁但係就唔係我帶埋上神壇噶嘛，大佬啊。咁啊， 即係神壇唔可以代清理。 唔可以代清理。嗱，你係神佛嗰啲，我就可以同你代封咗佢。咁跟住都係叫你自己送走嘅啫，我唔會同你送走嘅嚇。但係我同佢封咗佢，即係裏邊有神同你請走嘅啦。有如果係有邪靈嘅，我同佢趕走佢就封，即係叫做將個神像封咗佢咯。跟住你都要自己拎走嘅，拎嗰啲廟啊，或者啲可以收容佢地方啦，你自己度你自己啦。 係 咪？就並非啊！如果你講到呢樣嘢，好啦，咁嗰陣你講嗰啲咧，我就係拜神嗰啲咧。 係啊。 好啦，咁如果倒翻轉頭，你去到一個神壇或者一個廟，請個好似我哋去天壇大佛咁啊。你咪見到天壇大佛，你知邊度啊？ 我知。 大嶼山嘛。 係啊。 係啦，咁係咪嗰個有啲賣小賣部啊，或者有啲嗰啲咪有啲佛公仔啊啲咁嘅嘅？ 有 個大佛嘅像啊。 有。 咁如果你請咗翻屋企， 係。 嗱，臨請嘅之前咧。或者你入去嗰個廟啊，或者嗰啲地方咧，揾個和尚啊，或者揾人同你開個光，或者嗰個賣嘢嗰個人話俾你聽，喂，呢一座嘢開咗光噶啦，你好供奉啊，咁你咪揸住嗰嚿嘢， 你當佢係佛祖啦，當我佛祖啦，咁你咪走去佛祖大雄寶殿有啲咩拜拜啊？請求佛祖啊！保佑我得啊！信男或者信女啦，咩名啦？啊，我住喺边度屋企啦？讲埋你嘅时辰八字啊，住喺边度啦？希望保佑我全家咧就吓身体健康啦，啊，生意顺境啊，啊，小人远离啊，咁啊，乜有仔女嘅就读书聪明啊，冇仔女嘅就猫狗健康咁样，你噏一大堆嘢，咁啊对啊，咪拜咗系咪？开咗光噶嘛？咁你拜咗啦嘛？咁你咪带住嗰个。我哋叫飾物又好啦，叫做嗰、那個叫做請咗翻嚟嗰個法像嗰啲咩，拎咗翻屋企，咁你咪擺住喺度嘅供奉，咁嗰啲係唔使裝香噶嘛，嗰啲即係如果佢當佢係唔係拜神嘅，即係當係一個啲公仔 Q 版公仔又好點都，你咪唔係拜嘅，嚇咪擺喺度，咁你得閒悶悶地，你咪可以同佢傾下偈咯，或者即係有個依靠啊， 哦， 明唔明啊？即係你同佢傾下，哎呀啊！如来佛祖或者佛祖我啊呢排心情唔好啊，可唔可以乜乜乜？即系有啲人系咁噶嘛，当个心灵安慰，就等于一样系乜嘢咧？等于耶稣基督啦。嗱，我哋又讲翻耶稣基督啦。咁我哋系祈祷嘅，对住我哋嗰个即系圣母啊，或者耶稣像啊，我哋都会祈祷。咁我冇耶稣像，冇十字架，冇咩奇妙得到啊，梗系得啦。我全能嘅我阿全能嘅主啊，希望你保佑我乜乜乜。嗱，呢啲系一个心灵嘅寄托。你信咪有咯，唔信都有噶，唔系话唔信就冇啊，唔信都有，只不过睇你点样去睇一样嘢啫嘛。好啦，咁如果你当你拜咗嗰个饰物又好，请咗嗰个翻嚟之后，你信晒你好顺境啦，咁而家你某种原因嘅吓，就唔系又等唔落嗰个饰物，嗱唔使装香，唔使拜神，亦都唔使咩嘛。咁如果你话到我而家唔要啦，同我劈走佢咧， 做乜唔要啊？ 我唔知點解，即係有啲人啊，即係講有啲人係如果唔要嘅話咧，係根本上咧，其實你唔使嘅，唔使話唔要，亦都唔使話捐去要去邊度嘅，你係將佢當個飾物等喺屋企，你屋企有起碼都有二三百尺位啊，係咪？等一個飾物，可能好似手提電話咁大嘅，你將佢晾喺邊度，仲要晾高去尊重佢得噶啦，唔使話請走佢噶。 咁但係初頭。 你請嘅 就請佢翻嚟嘅時候，咁如果係順利嘅，之後嘅嘢係順利嘅， 係 咁正常唔會送走佢噶嘛。 嗱，咁有時送走嗰啲咁嘅飾物，一定有佢嘅原因啦，係咪？但我唔會諗佢咩原因咧。但係如果通常我哋請嗰所謂飾物，喺黃大仙請又好，天壇大佛請又好，或者某個神廟啊、某個神壇啊，請個飾物翻嚟，如果令到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個屋企家運好咗嘅，樣都好咗嘅。咁即係嗰件飾物係有料到啦，人哋嗰個佛牌都係咁樣，佛牌冇請個佛牌，或者請個古曼花旗都好啦，點樣都好啦嚇。咁人哋請咗翻嚟，覺得係順嘅，係冇乜變嘅，佢都唔會立亂送走噶嘛。 係啊，唔會喐。係 啦，好似一樣嘢啦。如果你話要咁送走，最大鑊就係古曼啊！你請咗嗰啲古曼同翻屋企咧，佢咪供奉佢，有一啲咧就。聽經去供奉啦，有啲係滴血嘅，七七四十九日滴血去供奉佢，咁嗰啲係做壞事嗰啲啦嚇。咁如果佢真係索救你，同你做咗好多嘢，當你發咗達啦，或者當你即係自己哇風山水嘅時候啦，跟住你又討厭佢啦，俾佢即係俾佢控制你啊，或者咩咧，你踢走佢啦，咁你就自己大件事咯。 我聽過都好嚴重下嘅，即係如果佢幫開你，你突然間唔要佢就。尤其是泰國的貨咯， 冇錯啦。我有個朋友啊，佢就同四面神啊許願，佢有一啲嘢係過唔到關嘅，大家都知道過唔到關噶啦。咁佢就跪喺個四面神嗰度嚇，喺度四面都拜啦，希望你保我過到關。過咗關之後，我年年過嚟啊。我每一年一定過嚟，佢嚟呢個還神。咁還神咧就請埋嗰啲跳舞咧， 係 啦，嗰啲著住嗰啲暹羅嘅衫嗰啲，咁啊五個七個啊三個咁都好啦，咁啊跳舞，好啦。咁點知咧佢做真係過俾佢過到骨，咁咧大家都知啦，大難不死就必有後福。一過咗骨之後， 過咗海就係神仙啦。 係啦，跟住又冇錢，窮要破產跳樓，逼到一陣。幾千萬身家，幾層樓，跟住日日左攬右抱啦，唔記得四面神啦。第一年冇還神，跟住開始有啲病痛啦。第二年 生意啲啦， 都仲唔係好覺嘅佢應該。 佢都冇去，跟住咧人哋話：喂，你咪點解你排跌得咁緊要嗰啲嘢？係咪有啲嘢未做啊？屌冇，我啊今時今日啊係靠我自己努力賺翻嚟嘅啲錢。关啲咩神怪事啊？你咩？你咁叻，你话咩？好啦，完全将四面神所赐俾佢嘅、所俾佢嘅，全部抹黑晒。 嗯， 第三年 cancer 死咗咯。第三年，嗱、我话俾你听啊，即系有阵时嘅嘢咧，个神，我唔理系咩嘢神都好，佢唔会惩罚你。嗱，佢唔会惩罚你。 系。 但系一样嘢，神会收翻你。 系系。 你今日有嘅嘢。不是你自己有的，是因为你的神，你信仰那个神就给你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你都知道我这排同灵山公是卖花油啊，即是人家请花油，那就卖又好请又好啦，都是一句啫。柴湾我又去，一支又去，观塘又去，你知道地铁交收是最多的啦，是不 是？ 我606蚊拿了个钱回来，我全数交回总坛，由总坛那里去。寄去呢個 捐廟， 去起廟，因為而家已經打裝柱啦嘛，係咪？ 啊， 咁老實講啦，一日送人700度地方，淨係搭地鐵都唔少錢啦。 哇！我跟咗你行一次，我真係行到咧，不停喺個地鐵上上響落落咁樣。 仲有一樣嘢喎，嗰啲人嘅時間唔係約埋一齊噶嘛？係 啊。 呢個就一點，呢個就三點，呢個就4:30，呢個就乜嘢？ 係啊，好多時係喺東去到西，西又去翻北咁樣。 冇錯。 真係。 咁啊，仲有啊！咁我哋出嚟， 好悶咯。對於我嚟講，就不停遊車河。 咁仲要食飯咧，食完啲錢喺邊度嚟啊？咁但係一樣嘢，你放心，我每次請得你嚟食飯啊，師公食飯咧，食飯嗰日咧，我就去化緣啦，就贏2000-3000咯。 嗯， 食飯即係未食飯之前， 但係我哋冇食。咁多錢嘅喎，高 Sir。 咁我知啊，有啲我人工嚟噶嘛，係咪？ 咁 但係食完飯之後咧，使咗我啲錢之後咧，佢就會贏多啲咯。啊，咁嘅時候，咁啊呢個就係動力俾我繼續去做咯。好啦，咁啊去繼續去做啦。咁好啦，到第日啦，我而家就打算咧，就如果靈山公個廟咧打好曬裝啦，係咪上蓋嘅？即係差唔多嘅時候咧。我就會組團咧，可最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咧，做一團人咧，就蓋參拜我哋嘅總壇啦，馬來西亞又盧乃嘅總壇啦，咁啊俾我哋啲善信捐下瓦片啦，嚇，咁啊瓦片咧寫埋你個名咪黐上去， 係啊，好大功德嘅喎， 係啊， 呢個都係，係啊，真係 一生人啊，有幾多個可以真有幾多次可以捐到廟啊？ 真係可能一世人都真係撞唔啱起廟嘅，即係可能100年。 因為唔係啊，你要起廟之中咧，你要係要熟同埋識噶嘛。好似譬如話你嗰啲唔熟唔識嗰啲，你又唔知道人哋講咩廟，又唔知咩，咁人哋話起廟，你又去起咩？但係而家我哋嗰啲善信啊、聽眾啊，我哋大家其實你哋睇我節目或者你聽我講嘢，大家都認識幾年嘅啦，係咪？睇你哋睇住我做網台，睇住我賴嘢，賴得嘢多，睇住我哋入教。個都識得，個都熟我噶啦，嚇！同埋而家有新嘅人咧入嚟嗰啲咧，佢哋都去翻查翻我哋個記錄啊，睇到我哋 Facebook 啊，都睇到啊。好似而家你入教咁耐啦，你都知道你自己成日賴嘢，你知道點解你成日賴嘢？ 我唔知啊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啊，因為你在未入教之前，你自己有病。 係。 咁你有病係咩病？我唔知道你咩病啦。因為上邊。告诉我聽嘅，你個病裏邊咧就食咗好多西藥，食咗啲西藥裏邊咧就會影響到你個人嗰個磁場，你個磁場咧係裏邊有一啲嘢嘅磁場係叫做缺乏咗好多嘅嘢，咁所以咧嗰啲靈體嗰啲污糟嘢就喺咗你嗰個卡拉位入去呢度咯，所以你一去到邊度，嘣一樣撞到，去到邊度撞到，咁你入咗教啦。咁有個師門保住你，應該係冇嘢噶嘛？ 係啊 係。切，我入咗教，我都係。 我冇你咁誇張。 即係唔係人哋咁講？佢又高 Sir， 我攬咗你啲符，我都會有嘢咧。喂，大佬，我係人嚟噶，我唔係神啊！你就算你去邊個神去賜咗啲咩俾你，都有機會賴嘢噶嘛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你道一尺啫嘛，魔有一丈噶嘛，係咪？咁你要賴得嘢多，你咪先至可以充實自己啦。打拳賽攞金牌。那個拳手，你又話你有冇？你可唔可以同我講佢未俾人打過啊？未俾人打低過啊？ 個個拳手都被人中啲幾多百拳幾多千拳瞓咗落舞台，唔係舞台，瞓咗個擂台都唔知幾多 N 次啦，你先至嗰啲功夫係打出嚟噶嘛。 所以我而家咪同阿吳嘉瑤係叮噹碼頭。 冇錯啦，你同阿吳嘉瑤叮噹碼頭。阿吳嘉瑤咧，佢又係賴嘢，賴嘢，你又賴嘢。咁啊，吳嘉瑤佢賴嘢咧，就點解會賴嘢咧？吳嘉瑤因為佢以前唔孝順。 而家好咗好多，乖咗好多啦。 你知點解而家佢乖啊？ 識諗咗，大個咗。 錯，十六歲同十六歲半係一樣嘅啫，十六歲半同十七歲一樣嘅啫。佢唔係識諗咗，你知唔知啊？ 唔知 道。你真係蠢到隻豬啊！你真係。 你冇成日咁話我啦。 佢阿吳嘉瑤， 嗯， 佢初時咧，如果喺咗呢個年頭咧，我哋去咗去燒嘢食，喺咗阿 Ida 屋企，佢都仲係我哋同佢錄影啦，對住個電話，佢話我有孝順啊父母啊，咁咧就一孝順父母咧，佢塊面一就尖嘅，個面咧就唔會脹卜卜嘅，嗰啲一粒粒就唔會起嘅，一鬧老豆老母咧，佢塊面咧就漲嘅，跟住咧就一粒粒嘅。其實點解會咁咧？其實真係科學嘅嘢嚟嘅。你一鬧老豆老母，你咪裏邊 上火， 上火啦，冇錯就係上火啫嘛。上火谷咁咪，我塊面通紅咯，一通紅咪逼到嗰啲暗瘡啲出嚟，就唔好話講神啊怪嗰啲嘢。咁，但係我就會話俾佢聽，我師公唔中意你啊，即係我用嗰啲神怪嚟嚇下啫。我師公唔中意你啊，唔幫你。 咁你而家咁樣講佢咪？ 哦，佢而家佢知，但係而家就另外一個境界咯噃。 咩境界？ 佢阿媽。阿 Michelle 入咗我哋教啊嘛， 系啊， 跟住佢睇住阿 Michelle 打坐噶嘛，佢阿媽本來一個普通嘅師奶咁啫嘛，系咪先？系咪又怕事又怕死嘅人嚟噶嘛？而家佢入咗教之後咧，打坐第一個師公上身，跟住佢有個師兄嘅表現啦，唔同咗啦，跟住而家入咗教大約四廿日都四兩個月都未夠啦嚇。第二個師兄就上身了，手勢全部不同了。那吳嘉瑤知道一件事，原來入了教之後真的可以學到東西。我媽那麼蠢，她說她媽那麼蠢都學到東西，那我那麼聰仔，我不是她那麼聰女，我一定是很聰明的。那麼由那 天開始，我沒有說你蠢的，高 Sir 說的而 已。那跟著一件事呢，即是我們做過節目，我不是人身攻擊，那你蠢就蠢，那我自己賴的我都是認的，你不可以自己蠢就說自己很聰明，是不是蠢蠢地好。好了，跟著呢，吳嘉瑤看到她媽了，看到她媽咦，原來真的可以，如果入了教之後真的可以充實到自己，還可以幫到人，由那時候開始她真的改變了。因為為什麼呢？當日她問了鄭木順師傅，拿了一件東西，一件什麼？拿了一件，她說她很渴望可以穿到一件，記不記得？ 零三公的衣服， 沒錯了。這一樣就是她的改變的人生，就是這個。 那最後鄭師傅有沒有給 他？你說呢？ 有 跟著他跟鄭師傅，跟著他就說可不可以賜一件靈山公的衣服給他穿，跟著他穿了之後三天沒除他就說不你洗吧大哥，他說不行的，跟著他就直接洗了。他穿了靈山公的衣服之後，我就告訴他，你穿了衣服你就要跟翻我哋靈山公我嗰啲規矩，第一孝順父母，必須嘅。第二你唔好以法欺人，咁佢哋冇法，你冇學過，點會有法啦？係咪？咁我有陣時送啲符筒俾你，唔好揸住嗰啲符筒去拍人啊，去打人啊，嗱鬧老豆老母啊，呢都係以法啊，因為我俾咗啲保護嘢你啊嘛，你揦住我啲嘢，陀住我啲嘢去鬧老豆老母，你衰七成啊，我都佔三成啊， 因為出自你手噶嘛， 係啊，出自我手啊嘛。咁嘅時候，我會孭飛孭鑊嘅。咁慢慢教下佢，同埋而家睇到佢阿媽咧，真真正入咗教之後咧，佢個人就即係都平和咗好多啦，屋企亦都順好多。咁佢老公，你見過佢老公阿紅哥啦，係咪？佢都唔信嘅，但佢唔信，佢冇阻止佢老婆入教。 冇阻止。 佢有冇阻止咗佢阿女上去神壇咧？ 冇。 點解啊？佢知道有呢樣嘢，佢個人唔係好信，即係。本身啊，本質啊，佢唔係信，但係佢唔信，佢都知道有呢件事。但係佢唔信我吹佢唔漲啊嘛。但係佢都知道有一樣嘢，佢都支持佢老婆同埋支持個女兒。 因為看到真的有改變 的，是啊，全家改變了，她老公揸埋架車，收了工就揸架車車她老婆進去七星光打坐的，跟着接回去走的，還有時送高Sir回去大埔啊，幫我請她吃宵夜啊，是不是，那這些就大家開心了， 嗯， 是不是一家人啊嘛， 嗯， 那你Michelle我認識了成五六年的了，她在 Facebook 追著我，看着我的东西，跟着就我去这个，我去这个台做节目，他就跟着我，跟周大巴一样的了，我去到哪里玩他就跟着我一起去玩的，那他那家人都跟我好朋友的，那就是了，老实说，如果你说入了教可以改变人家的，改变人家的，那你入不入啊？我梗係入 啦， 我梗係知道你入咗啦。如果你唔入咗，你點解咁啊笑得咁開心咧？因為你係賴嘢啊嘛。因為如果你唔入教嘅話咧，你仲大鑊。你知點解會仲大鑊啊？因為你嗰個門口啊開咗啊，俾嗰啲污糟嘢咩咧？咁有陣時你會八卦啦，咁啊跟我睇下做求助啦。咁啊鑊鑊咧。做睇完之後咧，就賴嘢又係你啦，又坐凳仔啦，又要上神。 所以你少咗坐凳仔嘅應該。 係啊， 因為我幫你擋曬。 你幫我擋擋咗啦，係咯，我而家少咗坐凳仔啦。 係啊。 咁所以呢一兩三次咧，我出去做求助執手尾嗰啲咧，我冇嗌你就咁解啦，因為我驚你又要坐凳仔。你一坐凳仔嘅時候咧，總壇嗰啲人又敲敲我咯喎。分壇啲人話：，屌、欸、你又係你，點解？係咪先？ 係啊，一見到我就已經 係啦， 再坐啦。 所以你啊，賴嘢師姐呢個名咧，就話俾你聽， 唔係浪得虛名嘅。 冇錯啦，咁希望咧喺咗不久嘅將來咧，阿吳嘉瑤可以入埋我哋靈山宮嘅門下啦、 嗯。 我相信佢第日會令到我靈山宮嗰個名字會更加響嘅、 嗯。 因為點解？佢係由一個反叛嘅。的女仔變成一個乖的女仔、 嗯， 乖的女仔之後咧，仲有一個落力嘅喎。佢而家以前咧，我叫佢戒阿符子啊，入到我哋咧，佢知啊，打橫嗰個閘，腳就將佢戒到有兩寸嘅符子，即係兩寸寬嘅，總之一個得個寸耳啊，有啲人得個咩，嘥曬嗰啲符子，跟住佢做嗰樣咧，釘嗰啲咁嘅送冤親債主咧，七張金七張銀咁釘埋咧，佢整咗六張到五張，唉，搞到我真係，我得啦得啦，唉，我唔該你翻屋企啊你，啊，咁而家咧就冇啦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唔可以呃神騙鬼，咁、 嗯、 你如果你我哋要燒啲嘢俾嗰啲鬼又好啦，神又好啦、嗯嗯，我哋講咗咁多就要燒足咁多咯， 講信噶嘛，大家都 係啊，好似嗰陣時即係呢個咩？講完村嗰個咧，咁佢嗰個老佢嗰個老爺啊，信天主教嘅都好啦。咁佢話冇錢使要燒嘅，咁我都問清楚佢，嗱、 嗯、 一條金銀嘅咋，一條我動嗰啲金銀啫嘛。 但係你俾多一條嗰種， 咁佢有一條咪俾一條嘅，俾咁多做咩啫？係咪先？啊，咁你俾一條金銀佢咪一條咯？佢話一條，咁啊燒個衣包俾佢。咁、 嗯、 嗱，搞掂咗之後就以後冇事啦。咁、 嗯、 但係唔搞嘅時候咧，只狗又吊住隻手。屋企嗰啲就係搞到又係乜芝麻碌噶啦，又係。咁你話信就有唔信喎。咁啊，你我哋話俾你聽，如果唔信嘅，我哋只係話一樣嘢，當我哋講嘅嘢係巧合咯。 嗯。 世界上好多嘢巧合噶嘛，係咪？唔可以話你嘅巧合或者我嘅巧合，你信咪信咯，唔信咪咯。但係我希望一樣嘢，神同埋鬼都好咧，大家都要尊重咯，就唔好走去撩佢啊。所以你聽我有冇咗靈靈 夠鐘啦？ 夠鐘。是啊，我哋今日咧系咩？做呢个咩圣诞定咩？定过冬啊？我而家去食饭啊！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拜拜。 拜拜。